其实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，是有一个续集的，那这个续集就是万物有时。 啊，背心的喎。 如刹那，从笑嗌到连麦，原来世界很大，朋友曾经劝戒，曾妥协守规矩做辩解。从前少女长大，天高地厚心态，匆匆中。不算太愉快，而世界载着了希望，轮流去分派，循序里渐进，从沉到状态。春天有幸福的意思，岁月精神种出大志，秋风里静细沙成长。 Yeah.